砌成的家，篱笆围成的墙，爸爸妈妈的模样总在梦里一遍遍的想。空中纷飞的烟落在孤独的窗，屋里屋外一个人，只有鸟儿一声声的唱。收获更多坚强，山里的孩子像山一样，困难压不完心智的脊梁，心中的灯照亮幸福方向，那是春暖花开的天堂。方向，那是春暖花开的。